喂，大家好啊！喂，好耐冇开麦啦，钟女，咁就恭喜发财先，咁啊 恭喜发财， 恭喜发财， 咁啊今日好开心啊！即系录影，唔系录影啊，录音室呢度咧就好热闹啦，咁啊虽然过咗十五，咁但系恭喜大家马年行好运，啊恭喜发财，咁啊今日咧就有三个嘉宾啦，咁啊我就啊。讲咗阿罗莎就经常嚟嘅嘉宾啦，咁啊有罗莎啦，系啦，咁咧就跟住就有阿哥哥仔， 阿六月 啦，咁啊好冻啊，不过唔系非常，咁啊系啦系啦，咁啊六月呢个月份个人都好中意嘅，因为又放暑假啦嘛，系啊，又 happy 又可以系啦，咁啊好多人都会好中意你噶啦，咁跟住另外就有阿莎莉，咁就咁佢哋咧就即系同我都有段年龄距离嘅。咁我就变咗喺呢度个老海鲜啦。咁咧就我哋今日就会，我哋今日就会探讨咩？就系、是、即系我之前有一集八十后职场啦。咁我都好想再录嘅，咁所以今日就有个机缘啦。就同埋之前大家都好咩啦，好忙啦。咁就讲下你哋即系八十后、九十后职场遇到啲咩问题？咁阿莎莉， 我话其实啊都好多㗎，即系通常系啲即系八婆同事之间一啲明争暗斗啊，或者系即系讲是讲非啊咁样。 斗嚟做咩？斗咗之后会有 commission 嘅咩？ 冇噶，咁但系佢系中意斗啊，即系可能譬如公司有个男同事几靓仔嘅咁，系啊，咁都咁啊的确系几靓仔嘅，高高大大，白青靓白净， 仲靓过玉露月嘅。 大家平分秋色啦，即系无谓比较，大家个 即系高大威猛嗰只啦，有啲肌肉， 又唔系但系挫挫地嗰啲嘅，系啊，即系佢系挫嗰啲咯。咁但系好多即系女同事乌蝇， 哇，好似真系嬲。盘丝桶见到阿唐僧咁样， 哇，系啊，啲丝跌晒出嚟， 走晒出嚟通丝啊， 系啊，即系嗰啲咯，咁跟住即系 请唔请人公司，我又去睇下先。 OK 啊，咁佢跟住咪即系变咗，可能有时你工作上有时即系始终可能有时接触到，有啲可能譬如请假同事啊，或者可能行过会搵你吹下水啊咁样。基本上你讲完咧，转个头可能隔我谂十零廿分钟咧，就会有啲八婆秒嘴秒舌，扭住啰柚咁行过嚟。哎呀，你头先同阿边个讲乜嘢啊？咁样样咯，即系系咯，或者可能有 喂，而家冬天噶咯，唔系春天啊？啊，唔系话春天开始 发情啊嘛？你话 系咯系咯， 嗰啲系 嗰啲你想讲咩？嗰啲系荷尔蒙问题令到佢想交配啊？定系即系佢系后生定系结咗婚？就系任何 age 都系咁咩咧？ 因为其实我哋始终我做嗰间公司咧，就会系相对个年龄个 range 系真系后生少少嘅，即系你讲紧可能去 即系适婚年龄嗰啲啊， 即系 系 噶，同埋大部分啲女同事都系好似声称有男朋友咁，但系又未结婚咁样样咯。 我想问你公司系咪女同事比较多啲咧？系咁？ 其实一半一半咯，但系啲男同事即 系 一嚟 系啊， 嘟 嘟地 咁，如果你忽然间学立鸡群有一个喺度咁样样，真系系啊，真系癫嗰啲。 簡直係俗世嘅一股清流。 係啊，即係有時跟住可能有時就即係譬如講下你即係着得譬如翻工咁樣啦，我哋要見客啦，咁著暗色咧又話你送品喎。咁你話係啦， 你話係啊，改個名叫送禮品啊嘛。 著得暗即係暗色咧，又話你送品喎；著得鮮色咧，又話你去飲喎。跟住咧試過有一次咧，我著條裙翻去啦，跟住佢就話：哇！你今日結婚啊咁樣樣咯，我係我日日都結婚噶啦，我咁樣咯。跟住可能有時件衫薄少少，或者可能個領低啲啊，又話哎呀，你都唔知係咪見客係即係烏低身點點點咁樣咯。係、啊、 其實我覺得講到尾咧，即係其實你而家咁樣係算俾人哋 bully 嘅，呢叫辦公室欺凌。即係好似我女兒以前咧都有遇到呢種情形。其實咧歸根究底啊，即係冇懶音啊，歸根究底咧，其實佢係妒忌。妒忌你，佢先会出呢啲 靓得滞。 但佢妒忌你咧，佢又冇其他样嘢做到，佢唯有做呢啲小动作咯。讲真，其实讲到尾都系佢得闲， 系 佢将佢嘅 effort。如果我喺 HR 角度，就系佢将 effort 唔系摆喺个 proper place 度，唔系摆喺适当嘅地方度。佢得闲，佢得乜闲？所以咧，成日话你呢样话你嗰样，呢八婆唔使理佢。佢冇乜殺傷力嘅，如果我係呢個就唔會採佢。 其實都係嘅，咁 妒忌你啫。 係啊，同埋好得意噶，即係有啲，唉咁講嘢。 唔係啊，即係如果可能佢哋太豬扒，所以佢覺得你係佢勁敵，佢咪專登喺度又做整啲 noise 嚟。 啊，其實又唔差嘅喎，好老實，有時即係某啲同事平心而論，某幾位同事啲樣都唔差。 其實唔係嘅，我覺得女人咧，可能我做女人做得耐啊，女人比分咧唔係一定係外形嘅。即系我而家咁嘅款咧，嗱我又唔孭手袋，孭咁嘅烂鬼环保袋出街，你都有人尊重我。有一样嘢就系话，女仔除咗气质之外咧，你个样靓冇你个样靓， 但格衰咧一樣黑人憎噶。 啊，咁佢哋啲格又真係幾衰。 最緊要係個格， 衰格啊！ 係啦，所以係最緊要係個格。如果你個樣普普通通合合格格，但你個格好咧，你行出嚟有風度有台型咧，哇！直頭人群之中已經人哋已經係睇到你 啊！哇！但係好得意嘅喎，即係可能譬如佢哋嗰班女仔連群結隊咁樣樣去，即係可能講是講非啊咁樣樣啦。咁但係咧，可能忽然間其中有一個咧，咁可能工作上接觸會多咗少少嘅時候咧，就會即係揾你食飯啊。然之後佢就會開始講佢嗰班好姊妹嘅是非。哎呀，呢、這個啊係整緊死八婆，世紀大八婆嚟㗎！你唔好講嘢俾佢聽啊！你一講咧就全棟大廈都知㗎啦。跟住有一個咧就啊，另外嗰個邊個啊？誒、哎、佢啊，佢簽單識有啲客嘅啫嘛，咁樣樣，哇！呢個同事都識有到啲客，即 係會唔會係收集好多情報，跟住佢自己發放翻出嚟咧？ 但係我就係因為其實成班同事出去 gathering 嘅時候咧，咁見到佢哋飲。即係飲嘢嘅時候，佢哋係幾個女仔係一個 group 咁樣樣去、 啊、自己分小圈子。 係啦，咁其實我見到就哦，你哋應該都好似好 close 咁樣樣噶啦。咁、嗯、但係點解話背住佢哋之後就可以咁跟我講？咁其實好老實一句，你今日可以喺我面前講啲咁嘅嘢，其實你調轉面同佢哋你講我嘅 even 更差咯，我覺得會。 系 啊， 基本上 我都 会 系嘅， 系咪先？即系咁 friend 我都可以咁讲你啦，系咪先？我同你唔 friend 嘅，我仲唔煲多你两下？ 通常咧，通常我就会有入冇出嘅，我照听 我都系听咯。我话哦，系啊，我听完就算咯。即系我都知，如果我即系俾咗 一 个 comment 就系你 咁就濑嘢啦，系啦。诶，一阵间佢又话啊 ，sorry 话啊边个哇咁都可以识有到啲客啊，真系啲客系咪盲噶？咁虽然我个心咁谂啫，但系我当然会傻到话你听啦。 但系我以前初出嚟做嘢都试过嘅，即系直头咧系可以，因为我嗰时做医院咧，咁嗰啲姑娘好鬼白嘅，即系嗰阵啲姑娘啊，我唔系话所有姑娘啊，即系女人多嘅地方就会有呢啲事发生。即系直头咧，我佢哋着制服，我哋就做文职着普通啲便服，即系你件衫咧。低少少啊，多两粒花，多两粒石咧，佢就会直头咧系可以咧企喺度，成日喺度望住你，喺度系咁指指点点，不停咁讲你，我都唔睬佢，我即系唯一一样就系、是，我唔会埋堆咯，即系我系唔会埋堆，我会做自己嘢咯，因为佢哋呢啲。可以講咧，佢哋呢種女人嘅友情係好薄弱嘅。當有利益衝突，有啲咩話啊？譬如有條新目標，有條新仔出現咧，佢哋就會你想我死，我想你亡。 我覺得應該佢哋如果真係打起上嚟嘅話，應該都非常精彩。 係精彩，錄低佢擺上網。 其實都某程度上幾期待有呢件事嘅發生嘅。 同埋我， 梗係啦。 我覺得通常呢啲人咧，點樣咧？可能。佢已經喺嗰度地方做咗一段日子、嗯、即係變咗佢唔需要將啲精神擺喺佢個 workload 度咧，佢咪會 spare 到啲時間出嚟講呢啲嘢咯，做呢啲嘢咯， 哦、可能應該都 做咗一段日子，同埋佢呢啲人咧已經係點啊？係佢個表現麻麻地，因為佢個叫咩 productivity 啊，佢係 base on 佢。點樣 concentrate 落去工作度嘛？但係佢已經將啲嘢去係得閒到去咁樣，同埋佢啲嘢應該係做熟咗一輪咯。同埋可能你遲去過佢，所以 其實都係因為其實我做緊嗰行都好講即係客底嘅。咁其實可能佢哋可能做耐咗咧，咁開始自己有客底，不斷地即係 call 翻啲舊客，咁就其實就 OK。咁就唔似我咁，可能我就要不斷去揾新客，咁變咗可能佢哋就會即係做得舒服過我好多咁樣。 咪多時間咯， 係啊， 多時間做其他嘢咯。 所以我咪奇怪咯，點解佢？好似成日都咁得闲，扯喺个酒桶度拎住个杯，然之后条腰唔知绑住边度咁样，即系冇腰骨嘅。总之就系、是、咁，然之后就喺度讲是非咯。 你唔好理佢咯。如果我系你，我就扮忙咯。 同埋佢啲 observation 都好劲啫。讲真嗰句 系好烦嘅， 犀利噶。即系我觉得佢哋喂边个穿咗个窿啊？ 你知唔知我直头 佢都知 嘅。直头佢哋八度咧，我冻喺度，我做嘢啦。咁隔篱左右档有啲阿姐噶嘛。咁我喺度睇紧 WhatsApp， 即系不过都唔怕嘅，可以睇 WhatsApp， 因为我同公司 app 啊嘛，或者做嘢。咁咧我睇 WhatsApp 啲人话吓。你部機 Nokia 啊，起碼用咗三年，我心諗屌老母關你運事，即係我心諗關你差事咩？你老尾，我用幾耐關你卵事咩？跟住我話係啊，我呢部 Nokia 好啊，哎呢部機真係襟啊，跟住我話咦你睇下我呢部機當年係最勁啊，你睇嗱有埋 keyboard 噶。佢話嚇你用呢個做咩？我冇啊，我打 message 咯。跟住嗰啲阿姐多數都唔識英文嗰啲啊嘛，讀到中一二嗰啲，即係唔係話 discrimin 嚟嘅，係嗰啲一見到你咁就謝啊嘛。我係啊，有 keyboard 噶，你睇下我可以隨時覆埋 email。哎呀，你上到網咩？我係啊，上到網噶。翻工唔想上網，我上到網，但我冇講我翻工上網，即係串嘅咯。 佢捉你啲字失 係啦，同埋咧轉頭就話，哎呀。 我睇你都同我咁上下大，我话你讲边样大先？我话你讲边样大先嘅，我睇你都同我咁上下年纪啊！我话系啊，我好老噶啦。佢但系我见唔到你皱纹，我话你咁得闲嘅，你冇唔使声吓。跟住佢话冇倾下啫嘛，咩我你想倾啊唔紧要啊，到转头交换电话，第日约出去饮茶。不过而家有客，唔得人睬你，即系咁样嗰啲啦。跟住咧就佢话哎呀唔系啊，我见你都好后生啫，我睇你都四十岁，我请你饮茶。我睇你咪最多四十一二十，我请你食饭。佢话冇理由噶，我谂嗰啲女人我同你差唔多年纪啫，嗰啲咧， 即系其实兜个圈赚自己后生咯。 我话咁唔系嘅，我话皱纹唔一定系年纪大嘅，我有 U A V U A B 噶嘛，咁啊，跟住佢又我话有 U V A U V B 啊嘛，跟住佢又唔知乜，我话我唔睬佢，跟住我自己做嘢，跟住佢讲几讲，觉得冇瘾，佢就走 咯。我发呢样嘢咧，唔系只 apply 落女人身上，因为咧我 department 咧有一个男性咧比较高级少少嘅 manager 咧，仲搞笑嗰阵时候，咁嗰时系用紧 M S N 噶嘛，喂，你知 M S N 呢家嘢咧，不嬲都系暗地里做，我已经知我格咧，嗱个 mon 系咁大， 我明啊，我明啊， 咁细咧，跟住有一日我 friend 有啲问题想问我，咁咪同佢 MSN 咯。突然间个头夹过嚟，我嗰个 manager， 哇！你个 friend 好靓女，我心谂你咁大声，系话俾人知我玩紧 MSN 咧？而家， 但其实啲人真系好蠢嘅，即系讲呢啲说话，可能佢未必系有心，或者可能佢系扮冇心，但其实都真系几讨厌，有心又好，冇意又好啦。 即系我觉得我开到咁细都唔想俾 你 睇，你系 个 mon 左右连卡纸嘛？ 用到啊，因为 我连卡纸噶，唔俾人睇，系啊，我唔俾人睇，因为我嗰时做 HR 咧，我两边咧系搵嗰啲封波咧， 哦，因为睇到其他同事嘅人工啊嘛， 日高三寸系遮晒，啲人知道噶， 系咪太空舱咁样举个头去？ 贴咗私隐贴啊嘛， 唔系我直头系粘两块嘢喺度， 但系做嘢会冇辛苦啊？其实咁， 唔会，我就粘嗰两块嘢，即系话俾人听，你唔好行近我个 mon。即其实是一个警，即是一个色路嚟嘅， 一个 warning 咁样样。 系啦， 试下先， 即系等啲人话，哇，阿做那个 mon 封住嘢，都系知道佢个位唔好乱咁行埋去嗰啲咯。即系佢行紧我附近，我背后两三个街中，我已经啤住佢，佢即刻行开，即系行远啲。 但其实 HR 系即系喺我心目中做咗咁多间公司 ，HR 系同 admin 系最唔得罪得嘅，我自己觉得。 系啊，冇得罪我啊！ 因为我自己之前都做过银行 admin， 之后先转去做即系前线 sales 咁样样咯。哇，银行 admin 系你不能得罪嘅原因。 你要笔咧？你要纸啊？迟啲咯。 系啊。 你要整个影个职员证啊？迟啲咯。你又通坑渠啊？迟啲咯。 打信啊？全部個個都話趕㗎啦，個個都話趕做邊份啊，我都係兩隻手啫。 係啊， 係啊，等得你咪等囉，個客 urgent 啊。urgent 啫嘛 ，complain 啊 ，complain 你啫嘛。 不过我觉得咧，你遇到嗰啲八婆咧，不屑一顾嘅，其实呢啲冇乜杀伤力嘅。 我试过因为有份工系你，因为啲八婆，我因为我直情个八婆系我顶头上司嚟嘅，跟住我辞职咯，系啊辞职咯。嗰阵时系我做audit 嘅，啱啱翻嚟，咁然之后咧嗰阵时咧有个出边咧咪有个牌子嘅袋咧系抄 Burberry 嘅， 哦 系啦，咁其实好平嘅啫嘛，都系700多元嘅。咁其实我嗰个袋其实已经好旧㗎喇。咁然之后到我转咗呢份工呢，我当其时男朋友呢就买咗个 Gucci 袋俾我。咁然之后返咗两个礼拜，咁然之后就话audit 有时候可能要返大陆做嘢㗎嘛。咁就话咁就返大陆做嘢，咁我就驚返大陆会俾人戒袋。咁然之后我就将嗰啲即係就换返一个即係旧嗰个袋咁样啦。咁去到酒店就同我嗰、那个顶头上司啦，咁就一齐返酒，就係喺同一间酒店同一间房住两个女仔。咁呢跟住我哋就讲大陆啲治安好差啊，好好驚俾人戒到。我係啦，所以我特登换返个 cheap 袋返嚟，我驚我个 Gucci 俾人戒嘅咁样。咁跟住佢就唔好出声咁样啦。咁翻到嚟咧，佢后来我系做咗一年之后咧，我系另外一边，因为其实都系分党派嘅，咁系另外嗰、那个department 个顶头嗰个老细咧，就同我讲，就同佢食饭啦。佢话：靓妹，好心你啦，讲嘢你就，你知唔知女人妒忌心好强噶？佢话你唔好咁天真啦。咁我跟住佢话你呢啲都冇食过咸苦噶啦。咁我话咩啊？我屋企其实以前细个都好穷嘅。咁跟住佢就话：你啊，边个话你啊？拎个 Burberry 啊，都话系 cheap 嘢 ，Burberry 都嫌 cheap 啊，系咪要俾个 Hermes 你先至够唔 cheap？ 我话我几时有个 Burberry 咧？我自 自己都唔知 道。用咗第二個方法演繹你嘅説話。 係啦，跟住佢就學翻俾我，學翻俾我聽咯。佢話我，阿莎莉話我，個 Burberry 咁 cheap， 佢話佢淨係可以攞翻大陸用嘅啫，俾人戒咗都唔肉赤喎，咁樣樣咯。係啊，跟住原來佢係好多，譬如可能有時我去啲客度去做stock take 咁樣樣啦。咁跟住有個客咧就係咁就話介紹佢個仔俾我識。咁我 stock take 完嗰一日之後咧，我就開始放 annual 放大假。放完假翻嚟咧，我先知道原來嗰客每一日都打電話去我公司嗰度咧，就去問阿莎莉幾時翻嚟啊？莎莉幾時翻嚟啊？咁然之後佢直情係打俾我老闆，因為佢係我老闆朋友嚟嘅，就話莎莉上次嚟嘅時候咧，留低咗啲好重要嘅嘢喺我公司度啊，咁樣。咁然之後咧，咁放完假翻去，我老細就頂唔順即係呢個朋友嘅要求，就快啲落去嗱嗱聲翻去睇下你留咗啲乜嘢嘢啦。佢話佢死唔肯講究竟我留咗啲乜。佢話你咪留咗身份證，我話冇可能啦，身份證點會唔記得？到最后落到去，我真系呕血。原来我留咗支铅笔喺度，佢就系去制咗一个机会俾我去见佢个仔咁啦。总之，攞完我就走啦，即系九秒九咁样。 个阿妈都咁癫，个仔都好恐怖。 老豆嚟嘅。咁跟住系啦，咁翻到去好啦，翻到去就多说话听咯。哇！阿莎莉人做 stock take， 佢做 stock take 咁多个同事，日日年年都落去做，系得佢一个咧，人哋话要揾佢做新铺仔嘅啫。都唔知佢落去咧翻工咧 stock take 用咩 take 嘅咁样样咯。跟住话个个同事都系咁做嘅咯，系得佢一个咁多呢啲麻烦嘢。以后有啲咩单身啊嗰啲客咧，佢全部掉晒俾佢啦，睇下佢可唔可以做到我哋啲客啲老板娘啊咁样样咯。 我做你其实呢样嘢系真嘅，千祈唔好得罪女人啊，因为有机会 真系好恐怖啊， 我都见好多噶， 所以其实就系因为呢啲即系咁多样加埋同一个八婆，跟住辞职咯，系啊，到我辞职都算啦。辞职仲嬲，咁我哋可能有时做啲 report 咧，咁会即系需要我哋啲 senior 去帮我哋 Q 嘢噶嘛，系啊，咁到我已经递咗信辞职噶啦，咁我本身话谂住做到月可能做多两个礼拜咁样样，咁已经丢咗嘅，咁同我老板丢咗嘅，咁跟住后屘我递完信第二日之后咧，咁我俾个 file 俾个八婆 review 啦，跟住个八婆直情系好有礼貌，平时系打个电话 send 过嚟啊咁样。翻嚟过嚟啊，咁跟住佢可能就跟住就会咁就好有礼貌，打内线，莎莉啊，唔好意思啊，麻烦你可唔可以过一过嚟啊？唔该你下咁样样咯，客气到不得了。跟住咧， 佢未请到人。 唔系，佢嚟到之后咧就开波啦，就开我波啦，一个翻就砰一声摆喺我面前。阿莎莉，我都知你辞咗职，递咗信，你唔使做，你好幸福。咁但系咧，你一日未走咧，一日未 last day 咧，你啲嘢都要做噶啦。咁呢度咧就有啲嘢错咗，唔该你，麻烦你可唔可以帮我改咗佢？唔该你下咁样样咯。 哇！好贱啊！ 贱到不得了啊！ 其实你呢啲湿碎啊，我嗰时试过有九五年啊，因为我嗰时都好后生啦，咁咧就我生两胎都系女，我生第二胎嗰阵咧，竟然公司有人咧串我话我冇仔生。 哇！咁毒都讲得出。 系啊，佢嗰个古仔就咁啊，都俾我讲下啦。即系其实你嗰啲系其实好湿碎，我跟后屘我点样去俾我捉住咗之后玩翻，玩到佢咧喊住口同我道歉。点样呢就系啦，就九五年发生嗰阵时，我喺葵涌嗰度做嘅，做嗰啲做嗰啲叫做咩 metal cutting machine 啊，即系有啲切割金属嘅机器。咁咧每一部咧都几廿万，系嗰阵时叫 Dodge Mark， 用 Dodge Mark 咁，未行啊欧盟啊。咁咧五十几万好贵嘅。咁跟住咧，咁喺嗰度做啦。咁香港系得嗰间代理，咁喺嗰度做啦。咁我第一胎咧就九二年生咗我大女咧，跟住九五年生我细女，就喺嗰度大肚嘅，喺嗰间公司度做咗冇耐，跟住就大肚，跟住就生啦。咁嗰时开始又有保障孕妇嘅条例出，咁开始有讲紧啦。咁佢咧就生完之后咧，我对面嗰条友咧，坐我对面嗰条友咧，就佢话好命，佢就最先生个仔，跟住生个女啊嘛。咁啊懒咧，佢就话我放完产假翻去，跟住佢就话哎呀，你知唔知啊？产后抑郁咧会潜伏四年噶，你讲乜 啊？我 系佢咁同我讲，佢话你讲乜啊？跟住我话我唔明，咁跟住嗰条友咧就 即系就够你产后抑郁咯。 系啊，跟住咧，咁我就戆居，我就话我又唔明咩事。跟住佢就话冇啊，俾个问题你答啊。如果有一日有个女人抱住个 B B 仔系仔嚟，揿你钟敲你门，咁你会点啊？咁我嗰阵又。 唔覺得咩，即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咧，成日諗住，誒冇嘢啦，咁啊答佢，我話，哦，咁我會睇下佢個 B 大過我個 B 定細過我個 B 咯。如果佢個 B 大過我個 B， 咁我叫佢入嚟先，唔好俾出邊啲人聽到，隔離啲人八卦嘛。我咪請佢入嚟，跟住咧就問我老公，佢究竟咧佢要仔定要乸定係兩個一齊要，亦都問個女人，你究竟抌低條僆叫我養，因為我老公血脈，咁我都會驗 DNA 嘅。咁如果驗到係我老公所出嘅，而嗰個女人話抌低個仔俾我，佢自己自由咧，咁我咪幫佢湊大佢咯，都我老公，我老公血脈嚟噶嘛。 但你真係解釋咁多 啊！係啊，我真係咁佢講，因為得閒都冇嘢做嘛。我見佢咁，其實我嗰陣咧，我專登咁樣講，我睇下佢咩料。我其實冇，已經係冇乜反應噶啦，即係同佢玩到，跟住佢就話咁如果佢又要大又要細又要喺度，我冇，咁我睇我問我老公幾時同佢發生咯。如果佢係遲過我先至發生嘅，咁佢斟杯茶叫我做阿姐咯。如果佢遲過佢早過我嘅，我咪斟杯茶叫做阿姐咯。我咁答佢，我話咁你滿意未啊？咁啊，嗰個女人咧，即係嗰個所謂同事咧就好賤，嗰個同事咧跟住就喺度話跟住我答完佢之後，跟住我忽然之間覺得呢個女人係有啲問題，有教訓啦。跟住我話：，你成日問我，我話如果呢個問題呢、這個智力題去翻你度，你會點做？我唔會發生嘅。我話點解？我唔會發生嘅，我又唔係冇仔生咁啊。咁即係講咗佢個全民主旨所在咧，就好似原來學國文啦。咁跟住嗰日我已經唔出聲啦。我跟住就話：，冇理由㗎。我話都有機會㗎，唔係一定有仔生，你老公唔會有二奶咁講。即係嗰時未有包二奶，但係開始有大陸有香港人上大陸㗎嘛。跟住佢就話：，唔會嘅，我老公俾咗半層樓我啦。我話俾半層樓你供㗎咋係嘛？跟住咧佢好唔鋸，就嘴藐藐，即係好似你而家嗰班女人咁咧，嗰啲好女人嗰啲 feel 咧，就嘴藐藐坐。跟住我唔出聲。咁唔出声，我当冇嘢。我已经系练到咧，嗰时通常我嗰阵30岁到啦。咁咧就我已经系练到咧，中唔中意嗰啲人咧，我都唔会表露出嚟噶。即系譬如我好肯憎佢，我都会同佢食饭啊、饮茶嗰啲，我都已经练到咁，我已经唔出声。跟住我老板咧就一个嗰啲咧A B C 啊，即系净系识中文写自己嘅名，仲写到好 childish 嗰啲咧，嗰啲咁样嘅筆跡咧，但係佢係淨係識講中文，就唔識睇中文嗰啲人嚟嘅，但係中文嚟嘅。跟住 識聽唔識講啊嘛。 係啦，跟住咧，跟住咧，佢咧就喺加拿大，佢喺加拿大住咗好耐，咁啱啦。最好就係佢係嗰啲外籍嗰啲人啦。咁跟住咧，佢一翻嚟食完飯翻嚟，咁我咧就唔出聲，我就咧走入去踩入去同我老闆講。嗰陣時就冇話咩歧視嗰啲未有嘅90年代，咁我走去同我老闆講，我就話今日發生件咁嘅事，咁我梗係唔講話咩啦，我講俾你聽話佢咁樣同我講，佢咁樣同我傾，咁樣同我講，咁咧嗰陣時嗰阿姐咧就高我一級嘅，但係打對面坐，跟住講完之後咧，跟住我同佢講，我話我記得嗰陣時我老闆姓方，我話方生我好睇唔開啊，跟住你知女人最強勁嘅眼淚啦，跟住話我好睇唔開，我覺得好慘啊！跟住講我話我生兩個女咧，已經我老公鬧得好緊要噶，我奶奶鬧得好緊要噶啦，即係扮死，講得好慘，講到咧，但係咁啱，我老闆又係佢老婆生完個女之後唔生得啊嘛，咁我老闆更加嬲啦，因為佢自己都生女噶嘛，得一個女啫嘛，咁我老闆就睇到之後就話唔係 Angela， 我係扮死啊嘛，即係我炸死。咁咧，你知男人最緊要就係你勒住佢英雄掣啊嘛，跟住咧佢都有啲嬲，佢跟住就拍住我，佢越拍我越喊，喊到口水鼻涕出曬，跟住佢見到我咁慘，我啱啱話，咁我咧就直頭咧做到咧手都震埋啦，喊到，跟住佢直頭咧叫我唔好喊，唔怕 ，Angela， 我可以還你一個公道，你喺度你唔好喊，你喺度休息。跟住就撳鐘嗌阿姐入嚟斟杯水，佢費事佢同我兩個單獨喺間房咁耐，因為我老闆都好精，咁咧就叫個阿嬸入嚟，你快啲斟杯熱水俾 Angela 唔舒服，你喺度睇住佢，跟住咧就走出去就 L 咗嗰條八婆入另外一間房嗰 interview room 省佢一餐，跟住要佢走嚟同我道歉，哇，開心到我啊！跟住我啲 friend 話：喂，究竟係咪咁事？我唔係啊。我做戏俾我老板睇啫嘛， 但你都好 戏、啊。我睇下边个演技好啫嘛，即系我系喊到 believe 嚟嗰只咧。 即系你话啲少少眼力出嚟，我谂个女人都识嘅、 啊。我系喊到咧，口水鼻涕又话，又唔系，即系讲到咧，即系喊到好凄凉啊，仲系咧，即系喊到污糟邋遢，佢即系不顾晒自己，即系连啲粉底都甩晒嗰啲咁样咧。跟住我老板见到，哇唔对路啊，点解咁样？我话唔得啊，我好辛苦啊，我已经好凄凉啦，点点点嗰啲啊。跟住我老板谂啊，系咁、啊，佢话你冇仔生。 我都系得个女啫，即系佢自己就好 hurt 啦。跟住哎呀唔得，即系咁，同埋佢系男人嘛，男人点都会同情我噶。如果你对一个女人喊，佢即系讲真，我系女人，就算有啲同事系女人，佢走嚟同我 confirm 佢喊，我无动于衷，因为我可以喊得比你更加凄厉。唔肉赤噶，女人睇女人唔会肉赤噶嘛，男人睇一个女人喊，哇唔脚软，跟住我捉住晒，跟住喊喊咁做完之后，嗰度八婆咧，后屘嗰个人嗰个老细咧，要佢走间房度，我仲要咧滴住两行眼泪望住佢，佢咧同我讲对唔住，跟住后屘佢同我讲对唔住嗰阵咧，佢自己口都震埋。即系大镬嘛！我老板话你咁样唔得噶，你知唔知你咁样你系 discriminate 人哋，即系佢哋外国有噶嘛，嗰加拿大有嘛。跟住我话佢如果你再咁，我而家话俾你听，你再唔同阿 Angela 道歉，我就出 warning letter 咁啊！佢惊啊，供紧楼噶嘛吓，我唔惊啊，我住 半层楼俾佢， 系啊， 俾佢供啊， 系啊。跟住佢咧就口都震埋，就好唔忿气，但系咧老板夹住佢，又觉得自己蚀咗张，佢以为我恰得到，我唔出声，我当时唔表露出嚟。跟住咧后屘佢同我道歉之后咧，跟住死死气，佢想喊想喊，跟住我真望住佢，我仲咧，佢同我佢想喊嗰阵，我就仲更加喊得紧要，跟住变咗佢自己都唔够胆再喊，因为老板就觉得喂，你知唔啱你喊咩啊？即系嗰啲咧，哇！佢跟住咧嗰次之后咧， 即系爆血管噶， 成个月啦。其实我嗰次喊到我自己都飙汗。 但系喂，如果 喂一不做二不休， 嗰、那个女人真系爆血管咯，我相信。 你知唔知跟住啊？嗰一个月里边啊，我老板直头冇望过佢一眼啊！即系话点解你做到咁嘅职级，你可以做出啲咁嘅嘢？你咁你知咩叫大方得体啊？闹佢，哇闹到出边都听。跟住我有啲 friend 喺出边听到，哇阿方生啊，闹嗰个死八婆，嗰八婆好衰咁样，闹个死八婆闹到玻璃震晒啊！所以咧，我要话俾你哋听，即系职场嘅人咧，就系如果你对住啲衰人咧，你唔好话同佢斗强，你扮死，其实扮死咧系好强。 真系唔好得罪女人啊！ 女人真系唔得罪。 系啊，讲住咁多先，下一集再讲。